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苦恼，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天不灵地不灵，天下大乱发神经，你太入迷我太清醒，十万八千里我干杯你随意，管他烟火烧不尽，今夕何夕随心所欲，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在南极发现微塑料，这一发现将有助于帮助人类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管控防治污染之道。近日教育部重申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效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共享单车现身意大利米兰，摩拜单车 OFO 随处可见，在米兰这些共享单车已经被租借超过1500万次。沙特阿拉伯机器人公民索菲亚在中国电视首秀，参加央视节目录制，现场观众热情合影。据悉，索菲亚是史上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到2020年，顺义将在紧邻首都国际机场的位置建成北京首座凌空国际免税城。据了解，免税城涵盖免税店、休闲及文化体验项目、星级酒店等项目服务。北京丰台区食药监局出台政策，今后送餐员取餐时要求查看丰台餐饮企业的食品安全经营资质，对于无资质店铺将拒绝配送。江苏卫视大型原创音乐创意秀《不凡的改变》迎来收官，民谣版《大王叫我来巡山》广受专业音乐人的力荐和网友的喜爱，神曲变民谣堪称当晚黑马，为本季节目画上完美句号。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我是银奇，感谢您的收听。 发一彩。

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上周末和几位朋友一起去 K 歌，发现娱乐圈真的是卧虎藏龙呢。原来在华语歌坛，有些歌手也曾经做过电台 DJ， 这些都是想不到的。有些呢是很早以前，而有些歌手呢现在依然坚持着对广播的热情。电台主持人里最会唱歌的到底是哪些歌手呢？本期节目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也给各位听友长长见识。 当时凭借大热曲目《一个人生活》备受大家喜欢的歌手林凡呢，有了不俗的演唱功力之外，原来也是电台 DJ。 1999年啊，林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与一群朋友在 KTV 唱歌时，被音乐人林明阳发掘并签约上华唱片。听友们是不是想，原来在 KTV 唱歌也能被音乐人发现？看来以后要多去 KTV 啊，不仅是在 KTV， 只要你有实力，在哪里唱出来，只要有那个运气，相信你都会被伯乐发现的。林凡的这首《一个人生活》被大家所熟知，这首歌的歌词刚开始是悲伤消极的，但是再细细品味一下，其实他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来听一下吧。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

还是高中生的林忆莲成为香港地区商业二台的兼职 DJ。 之后呢，林忆莲回忆起来，领到的第一份薪水是跑去超市买了很多食材，回家给家人煮了意大利面。和很多新人的 DJ 一样，看到儿时的偶像或者是面对一些重要的采访呢，林忆莲都会非常紧张。她当时回忆到，有一次采访谭咏麟的时候，紧张到说不出话来。在一次电台表演中呢，她演唱了一首英文歌，被新力音乐看中，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好了，本期早安听北京节目就到这儿。想要关注更多名人的音乐故事和福利，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

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人在早晨脑子最活跃，效率最高，下午的工作效率明显不及上午，到了晚上脑子就开始发糊，不是转得慢就是记不住，处理工作或写作上的事相对吃力，所以早晨至关重要。一个美好的早晨等于自然醒的早起，加适度的身心运动，加上营养便捷的早餐，还有提前五分钟出门。一个质地好的早餐更能渗成一个质地好的全天，那种充实感、满足感、昂扬感、可控感，是对每个用心过早晨的人的奖赏。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我们怎么过早晨就怎样过一天，也就决定了怎样过一生。 Tu me racontes des histoires de roses comme ça. De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Une toi mêlée de maigres rois, une toi que aille de maigres rois, moi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Une toi mêlée de maigres rois, 的玫瑰花、 啊、 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 啊、 我愿像那红红的脸男神在太阳下、 啊、 我愿像那

情人不错，别耍赖都能被纵容，麻烦的事全直接逃过、yeah. 常常很冲动跟你要承诺，是因为你不安全感在挑拨，你要记得帮我解惑。要相爱就该